从我身上匆匆走过，看不见我巨人之下的难过，当颜面在踩踏中受尽折磨，内心坚强使我更爱生活。 经历过无数次的战火，血雨腥风不能把胆吓破，虽然我清心寡欲冷硬难挫，但对善良的心我绝不冷漠。 当太阳的光芒从我身上掠过，我会像刚出炉的钢铁一样热情如火。命运的苦板是天性犯错，世事无常让我学会神态自若。夜晚我承接月光的柔和，陪伴跟扶把粗心大意交火，清早我感受晨露的恩泽，唤醒神迹人的第一声吆喝。 人享受一日万变的收获， 让我学会神态自若。 当我感受到有爱在身上走过， 幸福也能把我的坚毅激活，岁月如歌我感慨颇多，风雨来时情到停舟古城清晰，诉说。